是好看呐、啊！哎，这位姐姐，快来看， 是我。 一看那一老头戴斗笠，身穿素衣，肩背一挽，手拿船篙， 那是打鱼的。 哦，打鱼的， 你可从那下 鱼王了？ 姐姐，我要看他的奇迹， 你要看他好好的。 Thank you.

烧着这孤单岁月，我是人了，只是若被父王知道，如何是好？ 大姐，小妹主意一定，顾不得冒犯千贵。 这人间山有高低，人有好坏。妹妹，你年纪太小，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 大姐，还望大姐鼎力成全。大姐， 哎，也罢。你不善苦在身边， 现在甚怕， 我这有难想一指，你待在身边，如遇急难之时，你点起此想，我姐你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。 多谢大姐。 七妹，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。 小 家道，孝顺有礼， 罢了。 还出小生有何吩咐？ 你不挨赏了。 这可使不得，若被余弟知道，小生吃罪不起。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呀。 小生遵命，但不知怎样行事。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。 是是，仙姑，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。 多谢公公。 难怪我徒弟神，徒弟神。怎样相继行好事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

这位大姐言道，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，与他同行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你有抛别之意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 啊。我有抛别之意，但是故宫这就不对了，你去问他，既然说是相与我同行，他把火舞与我为匹，我把火舞与他为枕。 那这你二人何为品何物为枕？ 有品有枕。 哎，有品有枕。 有火凭枕。 哎呀，有火凭枕。 他把包裹雨伞与我为品，我把隔沙庵与他为枕。 你把包裹雨伞与他为品，他把隔沙庵与你为枕。 隔沙庵，这隔沙庵在哪里？ 哎呀，隔沙庵在哪里？ 在他金像后面。 在你金像后面折一遍。 哎呀，冤枉啊， 拉过来吧。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不应往张三，二不应往李四，怎么单单应往起你来了？我来问你，是公侯还是私修？ 哎呦，这公侯怎是，私修怎家？ 公侯公侯，板子难驮，我把你送到游司衙门打你的板子。 那私修呢？ 这私修么？我看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就这样死休了吧。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，只生得皮貌端正，又待我一片诚心，若能与他结为夫妇，倒是一桩美事。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，我若与他成婚，岂不害他一世受苦？也罢，待我想一借口回去聊吧。啊，公公好倒是好，只是在这荒郊野外，无有娶婚为媒之人，也是枉然。 你看老汉多大年纪，可能与你们娶得婚呐、 啊？娶得婚的， 谁来为媒呢？ 老汉与你为媒。 哎呀，公公有道是，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娶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娶婚呐、啊。这谁来为媒呢？ 是为媒我。你来看，这厢有一只花银氏，就请他为媒日过。 啊，花银氏，他乃是个哑木头，他怎能为媒？有了，啊，大姐，你要那花银氏为媒，倒也识得，只是一件。 哪一件？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，那花银氏他若开口讲话，我就与你结为夫妇；而他若不开口，那我们就过本前程。 日子就请大哥上前呼唤俺。 哎，不能叫他不应呢？ 叫他不应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 司法当真， 绝无喜宴。 好，欢迎许，欢迎许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 嗯， 他可曾开口？ 未曾开口。 包裹把我。 好， 包裹把他。 再叫第二声。 是，那包裹拿去，再叫第二声。 话音许，话音许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公公， 他还是不开口。 雨伞把我。

黄街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很久莫去，思儿远儿思要无家挣扎离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潘氏爷恩女，弟媳佳儿，请各位姐妹奉茶。带下真仙女，却不见秋香美在卷。世人一到江开店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举口上前讲他爹啊，不，今夕回路写情狂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爹爹。走一步要找得见。 三分，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万顷月亮，不能一秋香，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玉女下来了，碰到西京神机家，我这话手手掉一身，我倒是李红日可天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子我说愿让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何必苦苦 生还的应归，举子运功都等等呀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是个中天官，谁信他为娘去生嘞，分明是那家

Thank you.